第35集，分秒必争。虽然克拉苏斯告诉过马法里奥，过不了多久，考雷斯特拉兹就会到达，然而他还是坚持和马法里奥朝着战斗的方向前进。他这么做并非是为了让那条巨龙省些力气，即便是一条年老而身患重病的龙类，也能在几分钟之内就飞完这段距离，更何况是被德鲁伊那神奇的法术治愈的考雷斯特拉兹。他之所以要带着马法里奥往前走，只是为了平复自己焦躁的情绪，他真恨不得用别的方法来缩短这趟征途。可每当想起上一场灾难，他便不敢再创造另一道传送门来抵达目的地了，现在就只能靠年轻时的自己及时赶到了。但是即便是有一条日行千里的巨龙驮着他们俩往前飞，时间还是太紧迫，眼下的情势太危急，他却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要是考雷斯特拉兹能快些带他们过去，说不定一切还有回转的余地，如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克拉苏斯大师，我们好像被人跟上了。 千万别是奈萨里奥派出的追兵，不对，不是黑龙，是考雷斯特拉兹。 太好了， 哎，我们在这里！ 总算找到你们了，虽然我已经在全速飞行，但每一秒都还像一小时那么漫长。 见到你真好。 这我们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是真的。 还有你，我欠你的恩情永远都还不完，暗夜精灵。 不必这样。 你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你没有过濒死的体验。 你遭到攻击了。 是大地守护者派出的两条龙，他们简直疯得太不像话了。我杀死了一条，却没能躲过另一条，尽管现在他也已经死了。 果然像我担心的那样，我们必须马上回去跟罗宁还有其他人会合。你准备好带我们过去了吗？ 爬到我背上来，我们这就出发。 克拉苏斯和马法里奥照做，等他们双双坐稳后，考雷斯特拉兹立即展开双翼，轻轻腾上高空。他先是盘旋了两圈，接着便朝战场的方向飞去。他们一边朝前飞，克拉苏斯一边频频回头张望，他确定各大巨龙军团联合出击的时刻很快就到了，但截至目前他还没有看到任何动静。这不禁让他心中升起了希望，说不定能赶在奈萨里奥实施背叛之前想出对策来。如果能够阻止他使用那件邪恶的巨龙之魂，甚至把他交到一个灵魂未被污染的人手中，那么就能击退恶魔，将巨龙从濒临覆灭的边缘拯救回来。 我们肯定是离得很近了，天空变得越来越多雾了。 我必须往高处飞，也许我们还能冲出这团迷雾，这团迷雾肯定有尽头，我肯定能冲出去。 巨龙带着两人向上高飞，克拉苏斯使劲眯着眼睛，视线却只能延伸到红龙的鼻子处，有时连这么近的距离都看不清。在视线严重受阻的情况下，他知道考雷斯特拉兹不得不依靠嗅觉和其他感官来辨别方向。突然间，一个长翅膀的巨大身影突然出现在他们前方，那末日守卫在发现红龙的刹那间又钻回了迷雾里。考雷斯特拉兹立即追了上去，在他背上的克拉苏斯和马法里奥只好拼命抓紧。 别去追他，我们要尽快赶往战场。 他好像没听到，要不要施个法把他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要是我们吓到他，他一摇晃很可能会把咱们俩都甩下去。这里雾气这么重，他想再把我们接住可就难了，说不定会摔个粉身碎骨。 于是两人只能任由考雷斯特拉兹去追赶目标，在龙背上压低身子，只希望巨龙能尽快抓住那恶魔，或是就此放弃。然而回想起自己年轻时的倔强执拗，克拉苏斯知道考雷斯特拉兹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回头了，所有人都会被他的固执拖累。 恶魔又闪进了他们的视线。那个头上长角、面目狰狞的战士竭力拍打着烈焰双翼，即便他知道自己不会是巨龙的对手。克拉苏斯皱起眉头，因为末日守卫向来以狡诈著称，在迷雾中的势力远在自己之上，绝对能轻而易举地甩掉考雷斯特拉兹。毕竟现在这条龙连分辨它的方位都很困难，若不是那恶魔一直沿着直线飞，马法里奥朝四周张望，在浓雾中寻找着敌人。一秒钟后，他和克拉苏斯便落入了敌人的圈套。一大群长着翅膀的恶魔战士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至少有六七个直接从考雷斯特拉兹下方穿出，瞄准巨龙的胸口和腹部猛击，另一些则是从上方袭来，想要直取两位骑士的性命，或是将他们从龙背上打落。巨龙的头尾两处也出现了不少敌人。考雷斯特拉兹发出一声怒吼，朝前方喷出烈焰，大多数恶魔散到两旁，只有一名长角的战士被巨龙吐息喷个正着，转眼间化为灰烬。红龙的巨尾如重锤凌空扫过，撞翻了三名末日守卫，其余的敌人蜂拥而上，挥起利刃胡乱劈砍，居然真的在龙鳞上留下了几处伤口。骑在红龙背上的克拉苏斯和马法里奥也慌忙应对，克拉苏斯快速施法，在他们周围制造出了一道闪着橙色光芒的护盾。然而那些恶魔完全没有将这道屏障放在眼里，很快就削弱了他的法术。马法里奥从腰间的小袋子里取出了一些微小的颗粒，然后直接对准那些恶魔掷了过去。在接触到目标的瞬间，威力立即长成了如巨大触手般的爬藤。马法里奥轻声诵念咒语，爬藤开始朝各个方向蔓延，恶魔们开始拼命撕扯劈砍那些紧紧缠绕住他们身体的恼人植物，可是藤蔓长得极快，怎么都砍不光。有几条藤蔓把一个恶魔的喉咙越缠越紧，随着一声断裂的声响，那长角的大家伙身体一软，消失不见了。另一些恶魔也发现自己的四肢和翅膀都被缠住了，两个敌人哀嚎着从空中摔了下去。这时有一个冲破护盾的末日守卫砍中了克拉苏斯的肩膀，克拉苏斯疼得大叫一声，眼里燃起熊熊烈火，愤怒地念起咒语。恶魔的皮肉像蜡烛似的融化剥落，从炽热的盔甲上褪尽，洒落一地。尽管如此，依然到处都是末日守卫。克拉苏斯不禁怀疑，这些恶魔是否早就知道考雷斯特拉兹或其他飞龙会原路返回，前去帮助暗夜精灵一族抗击敌人，因此特意在此等候。讽刺的是，恶魔们不仅阻拦了克拉苏斯等人，也因此拖延了奈萨里奥的背叛，刚好能让克拉苏斯趁机思考对策。由于背上坐着两个人，考雷斯特拉兹不能再像平时那样无所顾忌地向下俯冲，但巨龙还是充分利用了其他的本领。有个恶魔靠得太近，考雷斯特拉兹张开大嘴，将那攻击者咬得粉碎，又将残渣吐了出来。 这味道太恶心了，太恶心了。 克拉苏斯继续朝两旁张望，料想燃烧军团必定不会只发起一波攻势，其他人恐怕只是在等待时机。他看见四名末日守卫并排飞行，片刻之后他意识到那四个恶魔似乎是把一根又粗又长的绳索拿在手里。随着他渐渐靠近，才看清那根本不是什么绳索，而是某种异于弯曲的金属线。他猛地往反方向一看，果然那边也有四个恶魔拿着同样的东西，敌人正在同时从两边逼近考雷斯特拉兹的龙翼。 马法里奥，快看那边， 他们这是打算干什么？ 可能是想要捆住他的翅膀，我们必须尽力阻止。 就在说话的功夫，克拉苏斯又看见了另外两组手拿金属线的敌人，看来恶魔们是想确保万无一失。随着他们越靠越近，其余的末日守卫也是越战越勇。克拉苏斯和马法里奥拼命想要集中力量对付真正的威胁，可是燃烧军团绝不允许他们轻易得手。一阵强风突然把许多恶魔战士吹上了更高处，此时马法里奥已经是气喘吁吁， 释放这道法术已经耗费了他不小的力气，但他毕竟给克拉苏斯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克拉苏斯模仿马法里奥那道最强大的法术，就连哈卡也是死在那法术的手上。他注视着第一组敌人，对方几乎已经快要将那条长得离奇的金属线缠绕在考雷斯特拉兹左边的翅膀上，一旦绕住，红龙就不得不只用右边的翅膀停在空中，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克拉苏斯召唤的一道闪电只击中了一个恶魔，多亏了那道金属线的传导作用，闪电的能量接二连三地冲进其他恶魔身体中，那些凶残的攻击者尖叫着在空中站立，闪电过处，他们的双手早就绵软无力，金属线也已被丢开，四个恶魔全都跌回迷雾里。